的山脉，陪我走在茫茫的云海。 用真心洒下你给的深情，把爱绘成最美的风景。今生相爱，花开不败。今生相爱，花开不败。 冰雪寒风， 冰雪寒风。生命的精彩，生命的精彩。 走在茫茫的云海， 用真心洒下你给的深情，把爱绘成最美的风景。今生相爱，花开不败。今生相爱，花开不败。 冰雪寒风， 冰雪寒风。 早已化作， 早已化作。生命的精彩，生命的精彩。来生都在，来生都在。